现代都市人由于工作忙碌，常常忽略了早餐的重要性。在匆忙的早晨，很多人选择路边小摊上的早点，甚至有的人干脆不吃。据分析，身体在经过一晚的新陈代谢，需要及时全面的补充营养，同时也要为一天的工作提供能量。因此，健康的早餐应该是主副相辅、干稀平衡、荤素搭配，最好包含碳水化合物如馒头、面包、粥等，蛋白质如鸡蛋、豆制品等，维生素如泡菜、沙拉等。中医学说，早餐吃热食才能保护胃气，所以切记不要吃冷食。另外，如果不吃早餐，容易导致便秘，还会引发胃炎、胃溃疡等疾病。养生小贴士：饮食有道，养生有方。忙碌的都市人，如果没有时间吃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，可以用一杯热牛奶或蜂蜜水代替。中午进餐的时候要细嚼慢咽，让饿了一早上的胃慢慢消化食物，才有利于健康。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 决定

是害羞，黑白分明的眼球转转转转，早就看到你，永远就在回里，这时候不用声音也能听得到回应，都在这梦里面，暧昧已经出现，就请你不要再晃晃晃晃。 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40年前，墨西哥奥运会的百米赛道上，美国选手吉海因斯撞线后，看着运动场上的计时牌，摊开双手，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什么。通过电视转播，至少有几亿人看到了这一情景。可是，海因斯到底说了什么，谁都不知道。24年前，洛杉矶奥运会前夕，一位叫戴维·帕尔的记者回访奥运会的资料片时，再次看到了海因斯自语的镜头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百米赛跑中突破10秒大关。想到在破纪录的那一瞬，海因斯一定替上帝向人类传达了一句不同凡响的话。这一新闻点竟被现场的400名记者漏掉了。戴维决定再去采访海因斯，弄清他当时到底说了一句什么话。戴维·帕尔很快找到了海因斯，问起16年前的事，海因斯一头雾水，甚至否认当时说过话。戴维·帕尔反复追问和提示后，海因斯看着帕尔带过去的录像带，突然笑了。他对戴维·帕尔说：“难道你没听见吗？当时我说的是，上帝啊，那扇门原来是虚掩着的。”简单生活格言，只要你真实的付出，就会发现许多门其实是虚掩着的。只要你下决心寻找答案，就会发现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它就在一张微笑的嘴边。 街边回想起从前，骑着破车唱着老歌，那么的快乐。你听着音，你在旁边，笑容那么甜。耗尽一点，没太多语言，幸福如此简单，我们爱这样一种浪漫，就算没有钱再苦太难，感情不需要用来计算，永远其实并不遥远， 真实的拥抱最温暖，记得那天走在街边会想起从前，骑着破车唱着老歌，那么的快乐，听的夜你在旁边，笑容那么甜，抱紧一点，没太多语言，幸福如此简单，我们爱这样一种浪漫，就算没